起听， 听听糖耳朵， 听听糖耳朵。 收音机前的各位小朋友， 大朋友， 大家晚上好，我是你的朋友小群姐姐， 我是糖耳朵兔子。 每天晚上我们都会在听听糖耳朵里陪着你。 嗯，在这里有好听的故事， 好玩的笑话， 还有好听的儿歌。 嗯，你喜欢听故事吗？如果喜欢听故事，千万别忘了每天都要收听 听听糖耳朵，让我们一起听故事吧。 下面的故事是两位日本的大朋友为我们创作的，他们是板桥雅弘和茂利盛宴，是由李丹翻译的。我们要谢谢耕林童书馆和希望出版社为我们出版了这本书。听听糖耳朵，下面小群姐姐要给你讲的故事是我才没迷路呢。弟弟跟着哥哥和哥哥的两个朋友一起出来玩，他们来到了家附近刚刚开业的购物中心。哇，这里有好多好多的人呐，真热闹。弟弟背着双肩包，穿着蓝白条纹的上衣，哥哥穿着绿色衬衫，斜挎着单肩包。哥哥的两个朋友，一个胖乎乎戴着眼镜，另一个穿着灰色的套头衫。他们跟着好多好多的人一起走进了购物中心的大楼。大家马上叫了起来， 哇，又大又漂亮，好多人呢。 是啊，我都看不到边儿呢。哎，还有好多店呢。 哦，哥哥，扶梯好长啊。 嘿，瞧，天花板可真够高的。 大家叽叽喳喳地说着，然后他们就逛了起来。哦，瞧，儿童书店。几个孩子一起走到儿童书店那儿，他们在绘本的架子前面停了下来。这里放了好多本非常有趣的绘本。 就在大家一起看的时候，突然弟弟有点想尿尿，他大声说，哦，哥哥。 他有点被吓到了。 哥哥说，什么？想去厕所呀？瞧，就在那儿，快去吧。 哥哥指了指旁边的柱子，柱子上画着一个男的，一个女的，两个小人儿，一个箭头指向旁边。 厕所就从这个标志走过去。嗯，弟弟好想让哥哥陪他一起去，可是他不好意思说，只好对哥哥说， 那你等等我。 弟弟转身跑出了儿童书店，他沿着柱子上的指示转了一个弯，找到了厕所。他一个人走进男厕所，然后哗啦哗啦哗啦哗啦， 哇，尿了一大泡，真舒服。 弟弟的声音在空荡荡的厕所里回荡着。 哦，我得快点回去，哥哥都等烦了吧。 弟弟洗过手，走出了厕所，回到书店。 嘿，不见了，哥哥消失了。 刚才哥哥和朋友站的地方，现在站着一个没有头发的老爷爷。弟弟赶紧跑过去， 好奇怪呀，明明让他等我的嘛。 他在书店里找了起来，蹲下来，趴下来，书架后面，书底下，人群中间，找来找去，怎么也找不到哥哥和他的两个朋友。 弟弟着急坏了。可就在这个时候，在书店门外向右转的柱子后面，哥哥和两个朋友正躲在那里偷偷地笑呢。原来他们是故意躲起来不让弟弟找到的。 真好玩。 嘿，他还不知道咱们躲起来了呢。 可是穿灰色套头衫的哥哥说， 嘿，你弟弟他有点可怜哦。 是啊，小小的弟弟走出书店，一个人站在大厅中间。他左看看，右看看，那么小小的身体看起来好孤单呢。 肯定哥哥就在附近，就剩我一个人，感觉购物中心突然变黑了。哥哥他们到底去哪儿了呢？ 弟弟好着急呀，他只好到处乱找。走进卖衣服的商店，这儿有很多阿姨，可是没有哥哥。走进卖杯子的商店，哦，玻璃杯子后面空荡荡的。 不在，这儿也没有。 砰！不小心撞到了店门口摆着的巨大的大猩猩玩具。 对不起，好疼啊。 大猩猩看起来也很难过。弟弟继续找，突然看到一个人穿着绿色的衬衫，他跑过去抓住那件衬衫。 哥哥！ 那个人转过头，不是哥哥。 怎么回事？ 对不起，我认错人了。 唉，哪儿也没有。弟弟把整个一楼所有的店铺都找了一遍，可是哪儿也没有。他不知道的是，就在他到处找的时候，哥哥他们就在远处偷偷地看着他。弟弟心想， 哪儿也没有。对了，他们可能去了二层或者三层了。 于是他上了扶梯，扶梯带着弟弟缓慢地上升，升向商场的二楼。这时候哥哥和朋友们也跟过来了。哥哥指着他说， 嘿，他上了扶梯了。 朋友说， 我们偷偷跟过去吧。 可是一转眼的功夫， 哎呀，他不在那儿了。 糟糕，哥哥和朋友在找的时候已经不见了弟弟。商场里有那么多的人，他们赶紧也上了二楼。可是他们没有看到弟弟这个时候已经来到了三楼的栏杆旁边。玻璃的围墙里面站着很多的人，弟弟穿过很多人的腿来到了玻璃栏杆旁边。他把两只手贴在玻璃上，把鼻子、脸蛋和嘴唇也贴在玻璃上。从外面看，他压扁的鼻子就像一只小猪。 哇，好高啊，站在这儿没准能找到哥哥他们。 弟弟看向下面一层又一层的人群， 可是我好怕高啊， 那么多那么多的人。他没有看到，就在二楼的大柱子旁边，哥哥和两个朋友正在找他呢。这时候哥哥他们也在到处看。 嘿，不见了。 糟糕，哎，好奇怪呀，刚才还看到他上楼的。 瞧，哥哥他们在二楼找，弟弟在三楼找，大家就这样，你看这边，我看那边，结果谁也没有看到谁。弟弟找了好一会儿， 我好怕高，还是去那边找找吧。 弟弟离开了玻璃栏杆。哇，这层有个游乐场，好多小孩在那边玩电动游戏，敲鼓、击球，没准哥哥也在那儿呢。弟弟跑进游乐场，大声叫了起来： 哥哥，你在哪儿呀？ 他喊呐、喊呐，喊了无数声，也没有人回答。大家看起来都很开心，只有弟弟孤零零的。这时候，香香的味儿从旁边的美食广场飘过来，弟弟的肚子咕噜地叫了一声： 我饿了。 就在他肚子叫的时候，哥哥和朋友们在二楼已经找得很着急了。 他到底去哪儿了？哎呀，要是找不到可怎么办呢？这下可糟了。 弟弟钻进了美食广场，他拿出自己的小钱包，想给自己买点东西吃。可是他的钱包里只有几个小小的硬币。他伸出一只手，努力地算着： 一块，两块，三块，四块，五块。钱不够。 咕噜咕噜咕噜，肚子又咕噜咕噜地叫了。刚才忍了半天的眼泪，这下终于流出来了。可是就在这个时候，弟弟努力地抬起头来看着前方，他对自己说： 我才不哭呢，我可没有迷路，是哥哥他们不见了。我要继续找，我要找到他们。 勇敢的弟弟继续找起来。突然他看到哥哥和两个朋友穿过人群向着他跑过来。 你跑到哪里去了？我找了你好久。 哥哥的声音很着急。 哥哥。 终于找到了，哥哥把弟弟紧紧地搂在怀里，哥哥的朋友也用手重重地揉着弟弟的头发。哥哥好像流下了眼泪。 对不起，我们是故意让你迷路的，找你找得好辛苦。 怎么，哥哥在哭吗？弟弟使劲挤出一个笑脸。 我才没有迷路呢，我是在找迷路的哥哥呢。 好勇敢的弟弟。 咕噜咕噜， 弟弟和哥哥的肚子都叫了起来。哥哥笑着说： 找到就好，管他是谁迷路呢，走，咱们吃东西去。 有了哥哥，终于有东西吃了。大家在一起点了好吃的薯条、汉堡，还有好喝的饮料。他们又像以前一样玩闹起来了。吃东西总是要你抢我的，我抢你的，好开心呐。 别吵了。 哎，塔尔多，今天你一放学回来就在书桌前面很老实的、很乖的想啊想、写啊写、画呀画。 你看不懂，看不懂。 你这画的一堆什么东西啊？ 你不会明白的。 这是语文课的作业还是？ 别碰。离我远点。 这是美术课的作业吗？是图画课的作业吗？ 是发明课。 发明课。 你看你懂了、 哦、我当然懂啦。发明就是去制造一些原来没有的很有用的可以帮助别人的东西吗？ 谁发明了电灯？ 爱迪生。 好，我是谁？ 唐耳朵。 我发明这个灯比爱迪生的那个灯还要厉害。 你要发明一个灯？ 对。 你要在发明课的作业上发明一个灯？ 对。 哎呀，让我看看，你画的明明是个胡萝卜嘛。 别吵了。 为什么？ 我的图纸已经画好了。 你就是画了一纸胡萝卜嘛。 请给我两个小时。 啊，好吧。叮，大耳朵，两个小时已经到了。 我已经做好了。 这是个什么东西？ 胡萝卜，掏空的胡萝卜。 你就把胡萝卜给掏空了，就算是你发明的灯。 放在灯泡上面。 然后呢？ 胡萝卜灯啊。 唐耳朵， 我的发明成功了。 哎，这只兔子看来是当不了发明家了。 唐耳朵听听听听唐耳朵，唐耳朵笑笑笑笑唐耳朵，唐耳朵唱唱唱唱唐耳朵，唐耳朵跳跳跳跳唐耳朵。 欢迎你继续收听听听唐耳朵，我是小群姐姐。 我是唐耳朵兔子。下面小朋友呱呱和妈妈要给我们讲笑话啦。 唐耳朵听你说大话。 再也没有比呱呱淘气的小孩子了。在春节的时候，他把一根小鞭炮藏进了爸爸的一支烟里边，结果爸爸把那支烟递给了来拜年的亲戚，还给人家点上了。当然了，最后呱呱承认了错误，可是他是这样婶说的： 爸爸，我错了，但我只是淘气而已，我并不是大坏蛋，下回再也不干了。 昨天晚上看了一档电视节目，里边有一段主持人和5岁的小男孩的对话。对话记录是这样的：主持人问，你将来想要做什么呀？小男孩回答， 我想做绅士。 主持人又问，那在你心目中绅士应该是什么样子的？小男孩沉默了一下，主持人启发他说，啊，那你说一说绅士说话是什么样子的呢？ 小声的，彬彬有礼的。 哦，那绅士走路呢？ 慢慢的，稳稳的。 吃饭呢？ 当然也是慢慢的，细嚼慢咽了。 那绅士做事情的时候是怎么样的呢？听到这儿，小男孩有些不满，他马上反问主持人说， 人家都是绅士了，还用做事情吗？ 家里边来了几位朋友，妈妈把5岁的呱呱和朋友的孩子安排在一张小桌子上吃饭。呱呱这个时候央求妈妈让他坐到大人那一桌，行不行？妈妈说，啊，不不不不，儿子你还小，知道吗？等你长胡子了，你就可以跟在我们一起吃喝了，好不好？呱呱这个时候耷拉着脑袋，十分不情愿地坐回到小孩子的桌边。这个时候家里的小猫咪被菜肴的香味吸引过来了，它转到了呱呱的脚底下，喵的一声，呱呱一踢它，对着小猫说， 去，你已经长胡子了，到大人那边去吃喝去吧。 每天和爸爸妈妈一起听 听听唐耳朵， 听听唐耳朵。 我是唐耳朵兔子，欢迎你继续收听听听唐耳朵。 我是小群姐姐，下面我们跟着小朋友来学儿歌吧。 唐耳朵教你唱儿歌。